风，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维持喺8度或以下，并普遍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高地有可能结冰。最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4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3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5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计数价：美团190.8升2.9，腾讯控股461.4跌8.6，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6.6，阿里巴巴116.7跌2.8，盈富基金24.3跌1.8，融创中国8.8跌9.9，友邦保险87.15跌8.5，快手91.8跌2.2。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1，英镑10.621，瑞士法郎8.479，澳元5.614，加元6.125，新西兰元5.232，欧元8.86。每百日元对港元6.7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5点，跌166点。港金报17,6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5.26美元，卖出1,89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加龙村对出。咁由于啲车咧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仪龙别墅对出。在港岛区西环的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由于受爆水管影响，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而家慢线就封闭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东头二村御东楼、长沙环苏屋村寿谷楼、秀茂坪、晓丽苑、晓天阁、柴湾小西湾村瑞明楼、柴湾环翠村喜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你今日做咩好似冇咩精神咁啊？ 我喺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嘅网上预约系统度预约到个名额，听日就要去打第一针。 咁几好啊！打咗疫苗，我哋嘅身体就可以产生抗体，抵御新冠病毒，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嘅重症同死亡情况。打咗疫苗先可以更好咁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 我知道，但系 放心啦，疫苗已经被证实系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噶啦。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就快啲去注射。而且疫苗通行证将会喺2月24日生效，进入政府规定嘅表列处所都需要呢个通行证，可以更好咁保障大家嘅安全。 呢啲我都知道，关键系我细细个就好惊打针，你知噶。 好好好，家姐准备好啲糖糖俾你，等你打完针翻嚟食啦。 打齐针防重症。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当麦克阿瑟被记者逼问是否要准备撤出战场的时候，他竟然回答要扩大战争范围，炸毁鸭绿江大桥。究竟这句说话会不会令战争升级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一把新声音叫你滚。 是你在我激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 Alice 第一次同乐迷见面就是这一首同新晋音乐人彭家维的合作，他说这个是源自对方的经历，眼前的人亲口同自己讲仍然挂念前度。 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 作曲填词彭家维，编曲监制 Johnny Yim。 你不需悔疚。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文滚回你的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冷得我腾腾震啊！不过呢啲天气特别好瞓，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冻冻鱼。 早晨，早晨，我系怀住兴奋心情迎接新一个星期嘅兴奋强。 你 兴奋啊！ 你兴奋啲语气都系咁，咁你唔兴奋嗰时候会点噶？你有冇 话过？强咯 啊！喂，你 如果唔兴奋系，哎，早晨。 你听到我哋把声 啲喎，把声。 你冇事啊嘛，黄老伯。 你冇嘢啊嘛？ 系啊，你又 觉得我今日到咗一个临界点啊？ 咩临界点啊？ 介乎感冒与不感冒之间啊！ 哦。 你喺屋企度做嘢， 你认真 嘅，竟然讲啲咁嘅说话， 哦，即系可咁 认真嘅， 唔知道，即系佢成日出街扮噶嘛，哦，即系你而家作病，即系阿妈话斋叫作病， 感觉啦，感觉啦， 尖寒尖冻嗰只啊， 今朝喉咙痛醒咗咯， 你 仲喉咙痛添啊？ 哦，系咪食啲煎炸嘢啊？喺屋企打边炉啊？ 冇嘢， 小心啲啦。 咦，咁你真系你要紧密，即系点啊？观察自己身体嘅状况。 我知啊， 系啊，一有啲咩 噶啦，有个穴位轻轻揿住噶啦。 个 咩 穴位 啊？ 喺边处啊？个穴位？ 嗰叫好心理系嘛？好心理穴位。 你揿边度啊？ 好心理啦，揿都冇用噶啦。 穴位系男女之间穴位后位嗰个穴位。 哦，又或者系踢波嘅穴位，系咪？咁无谓。 哦，即系唔舒服揿穴位又好翻。咁如果系咁，咁多人唔使睇医生啦，唔使入院包晒棚啦。 独门秘技啊，我唔会教人嘅。 系啦，咁啊，总之啊，保重身体啦吓。喂，嗱，今日咧好耐冇试过。 方咧， 望 见个 天气报告板系单字嘅啫，好耐冇见过吓，即系八度啊，而家系八度。今朝好似阿Yoyo话斋， 你冻唔系仲好冻？你哋两位住新界嘅， 啱想讲，阿Yoyo屋企五度咋？ 我记得五度啫，今朝早起身嘅时候， 嗯，哇， 系啊，哇，点搞啊？ 确实和味啊，真系呢啲天气啊， 唔系，但系个冇办法啦，咁即系都系需要挣扎几次，我先至起到身咯。因为当你只脚辣出嚟嘅时候，你嗰度哇，简直就系两个世界嚟噶，个被窦里面同埋被窦外面系需要挣扎嘅。咁但系起咗身之后嘅话，咁当然啦，咁啊翻到嚟嘅话，亦都见到好多嘅同事都已经好落力咁样喺度工作紧嘅时候，个热血又开始系澎湃啦。同埋今日咧，对于我哋嚟讲嘅话，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日子，因为我哋已经同我哋嘅听众讲咗，有啲新嘅环节咧会喺今个礼拜开始推出嘅。那里是今天是天气严寒啊，我哋嘅生活仍然继续，我哋嘅节目仍然继续，每一个每一日都会带三个钟头，我哋希望啦吓，一啲快乐嘅一啲正能量俾大家，等大家可以喺呢啲日子嘅话，都会有我哋陪住你。 空中浮人陪住你，香港电台第二台，八度嘅气温，下降到湿度96%，寒冷天气竟会生效，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开心好多啦，系嘛？需要嘅，我哋需要啲正能量同埋啲温度啊！丹尼咩歌叫做？ 哇！用呢一首歌嚟拥抱你 ，Deeper and Deeper， 唔系同你讲 啊 ，Long Vacation 嘅呢套， 冇错， 好好睇嘅剧。 closer， 所以我哋唔系真正认识，但透过呢个大电波咧，我每日咧就朋友一样分享三个小时嘅节目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关心大家，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亦都希望咧即系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咧，即系有唔舒服啦，又或者真系确诊咗嘅朋友们咧，快啲好翻吓，希望喺呢个咁冻嘅天气，大家可以 feel 到我哋嗰啲暖吓。 系 啊，黄老伯啊。 系 啊，叫阿莲姐同你抌下你嗰条尾龙骨啦，系啊系啊，即系紧要噶，老人家咧有几条嘢好紧要，尾龙骨啦，条气啦，条颈啦，嗰啲咁都系要保暖噶， 你要保暖咯， 系啊， 有冇着鞋唔系着袜啦，同埋戴帽啊、颈巾啊，系啊，老人家真系呢个三宝嚟噶，即系中女其实都有三宝噶嘛，但系其实老人家边 三样？颈巾、 颈巾啦、帽啦，同埋嘅就系你对袜，我成日都讲唔到。系对物咯，因为你嗰啲位置其实系散热最快嘅。 冇错冇错。 如果你咧，你唔好以为喺屋企，我唔需要戴，唔系噶。如果你觉得冻咧，你要呢三个位咧，你唔会入风咧，就争好远噶。 其实咧，阿 Yuri 先讲咧，啱啱就最近咧，我好耐冇做嘅事情其中一项。我头先咧咪后咧，阿小强，我同阿 Yuri 讲，我好耐冇做有啲事情啦。我琴日开始有做翻，第一用暖水洗手，我好耐冇试过，因为啲水真系太赤，同埋因为你知啦，而家疫情啊嘛。洗手唔系一日洗一次两次，系洗好多次。每一次我只手就哇咁样又咁开暖水啦。 我听到都冻。 哦，系啦，第一、第二咧，我好耐冇做，着翻条袜。 系啊，袜好紧要。 突然之间觉得哇，点解好似只脚好似？即系好似好冻咁样嘅，咁啊着一对袜咧， 因为你直接接落接触你自己嗰、那个系啊地板啊嘛， 系啊。第三咧，我嗰日咧就有少少临急抱佛脚嘅，因为我知道天气报告咧就话咗会严寒啦、 啊。你买暖炉、 我就走去咧， 你喺个 group 度有 系啦，走去嗰啲系啦，即系买 乜乜乜城啦，系啊嗰啲地方啦， 就见到佢得一步喺度，就系、是、我想要嗰啲咧两条运。红即系一着咗会橙色嗰啲咧，系啊，嗰种咧， 嗰只好正噶，系啊，嗰只、就要小心啲。但系问题啊，嗰个就系会热得好快， 好快， 系我都会中意嗰只， 三秒就热啦。 系啊，你全间屋跟住咧就会哇，好似个暖炉咁样噶啦嘛。 咁我就买，同埋我觉得系合理嘅，$200咁样咯。咁 都系用几日啫， 都系几日啫， 系啊，都系用几日啫。但系呢几日就好紧要啦。 阿马老师，咁你点啊？呢个下一周末你有冇为自己嘅寒冷警告咧作少预备啊？ 嗱，我做咗幾樣嘢，不過有一樣嘢咧，我頭先聽阿大佬都係冇做到嘅，就係話朝頭早刷牙咧，我都仲係用凍水啊。兩位有冇用暖水刷牙？ 冇，刷牙又唔至於。 我有用有冇用之間 咯、 哦。好啊。要啊，嗱，我反而今日咧就真係著咗四件衫。一件長袖嗰啲叫做保暖底衫，跟住樽領衫，就一件羊毛外套，再加一件褸。 你喺屋企都着 咁 多衫，你屋企着咁多衫， 点解你唔开暖炉，又或者系用我头先所讲嘅嗰种方法去保暖咧？ 即系 你可能你带翻吓。已经开咗暖炉啦， 开咗暖炉啦。 我谂你系咪有病啊？ 颈巾咧，我条颈又敏感，你话唔系敏感咧？我嗰条梅菜颈巾咧， 咁你梅菜颈巾你可能冇洗啦，你买条新噶啦。 佢嗰条颈巾咧系由1977年买到而家未洗过噶， 系咯，咪就系我估计应该系咁，所以佢咪会敏感咯，系咪啊？ 呢条颈唔止敏感啊，你再戴会烂添啊！我谂你 系 真系冇咁啦。 其实大家都有好多种方法可以保暖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我谂喺屋企最好嘅就真系莫过于唔好悭啦吓，就开个暖炉系会好啲嘅。但系都明白，但系有啲人好可能嘅就系话真系会觉得啊呢啲咁嘅电我就唔想洗啦咁。咁啊着衫方面嘅话，其实咧都有好多嘅方法可以教大家， 冇错， 可以保暖啲嘅。例如嘅就系好似一只嗰啲叫做粟米咁样啊，叫粟米嘅着衫方法啊吓。其实你。着啱佢嘅次序咧，系好重要嘅噃。即系呢一样嘢咧，我系嗰阵时候咧试过系行山咧，系能够咧真真正正体验到嘅。因为咧我就唔识得喺打底里面咧要着一件系可以排汗，同埋咧就可以保即系可以保暖嘅衫。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将你所有出咗嗰啲汗咧，你 trap 咗喺个身体里面咧，你出边着几多都系冇用噶。 冇错。 所以咧，其实你系需要个次序，先后次序咧系要着得好好噶吓。嗱，保暖嘅着衫嘅方法。的話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都不厌其烦， 看 再 提 一提大家啦吓，呢个温题嚟嘅啫。嗱，着衫嘅次序嘅话咧，就不需要咧，即系譬如话你要额外打底嘅时候咧，你就应该系要着一件咧，可以能够去到呢一个嘅可以嘅就系话有一啲唔好意思啊，我录翻嗰度先，系啦，呢个叫做咧就粟米穿衣法嘅。 外面咧就需要着一件咧就厚重而且系保暖同埋防风嘅外褛或者咧就系大褛。咁啊，里面嘅话咧就要着一件薄薄嘅衣物或者系发热衣就够噶啦。呢一种嘅讲法咧，同埋呢一种嘅着衫嘅方法咧，系确保可以外面保暖而内边就唔会闷热啊。如果你闷热嘅时候，就等于我头先所讲，你一出咗汗，如果你啊唔能够着咗有一件可以吸汗嘅或者系排汗嘅衫嘅话咧，即是话其实你湿嘅嗰件衫系搭住你嘅身嘅，搭住你嘅身嘅话咧，你就会冻啦。 同埋咧，其实佢呢个咧针对好多咧有暖气嘅地方啊，即系你咪好冻好冻，出边可能系得四度五度，一入去嗰啲暖气嘅餐厅啊、暖气嘅乜嘢咧，突然之间变咗成廿几三十度咁，咁你点得啫？咁你但系你 可以除咯， 粟米着衫法就系、是、好似粟米一搣一浸衣，里边就已经系嗰个粟米粒咁样， 冇错啦。 咁所以咧，譬如你一入到好热嘅地方，你只要拎开嗰啲好厚嘅褛，你已经系舒服晒。但如果好似阿马老师好似你今日咁咧，着四件衫咧，你系要系咁除，系咁除，系咁除，咁就好易冷亲咯。 但系如果喺屋企都要着咁多件衫，就似乎唔系好妥当咯。我就觉得， 除非你屋企咧啲窗咧系老年咁大，开晒，咁咯。 因为其实照计就冇可能着咁多衫喺屋企。 我估你一定系将啲窗。正常人咧咁冻都唔会开得好大噶啦，咁冻极有个限度嘅，我估。 明白。好啦，我觉得我呢个着衫啱唔啱咧？两位，里边一件长袖底衫、樽领衫、外套， 已经好热啦，我觉得。 诶，喺屋企我都唔系。 不如我 话 俾你听，我着乜嘢？ 你喺屋企啊？你喺屋企？ 我屋企咧，里边着一件短袖底衫，再加一件厚少少嘅睡衣，加一件外套冇、 我喺屋企咧就系一件薄一件里面系长袖嘅衫，长袖嘅卫衣，咁跟住就一件冷衫，或者系再加多一件背心，系咁多啦。 哦，系。点解我会唔中意着长袖底衫咧？因为我成日要洗嘢啊，即系洗样洗啊。咁你长袖衫掹唔起啊。 系。 咁如果里面短袖咧，咁你好容易立件衫做嘢啊嘛。 嗯。 俾衫袖做嘢啊嘛，就咁啦。总之系身体要健康。嗱，佢其实除咗呢、這个，你呢个系乜嘢方法咧？根据呢篇文章讲，佢系叫洋葱式啊。即系好多浸，好多浸，好多浸。 系。随便，总之你就可以适应到。你譬如喺室外或者你去到室内嘅时候，好快就能够就适应到嗰啲唔同。同嘅温差咯，就可以做到呢一个方法咯。系啦，另外仲有就系保暖内衣嘅正确穿法又应该系点样咧？嗱，拣完一啲保暖嘅外衣嘅话咧，着嘅次序同埋方法都系好重要。就系头先我哋有提过噶啦，就着保暖内衣嘅时候嘅话咧，就唔需要话要特别打底嘅，因为佢要贴住你个肉咧，你先至会暖啊嘛。亦都唔建议咧，就系大家咪有时咧会谂住，哎呀，保暖内衣可能咧你洗嘅话咧，佢会缩缩水嘅，买第一个码咁就唔能够保暖噶啦，因为会令到咧你嘅皮肤啦。同埋咧就係你件衫咧產生呢個空隙咧，佢就唔會有呢個發熱嘅效果噶啦。所以咧保暖內衣嘅纖維咧係要直接接觸你嘅皮膚咧，先至能夠有呢一種嘅效果。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越著係越凍嘅。 不過咧，我成日覺得咧越著咧衫多咧越凍啊，個人你有冇呢個感覺咧？ 着得衫多， 唔知啊！ 我觉得其实系要喐嘅， 系啊，即 系好似我哋咁样，你执嘢啦，又或者系你喺屋企度行下啦，或者你好快咁做喺度喐下咧，你嘅身体自己有一啲嘅即系发热咧，个人就会暖嘅。 做嘢咧，其中一个可以保暖嘅方法，如果嗱。点解我明我点解咁讲？因为你着得衫多，你咪唔想喐咯，系咪啊？好漏爆啊，所以叫咁你越唔喐，你坐喺度咧就会越冻。 系 系啊，越坐越冻嘅。 系啊， 系啊。 嗱，咁当然啦，仲有一啲嘅最快速嘅一啲方法就系咩嘢咧？贴暖包啦。嗱，贴暖包嘅话咧，都有一啲嘅位置咧，大家系要留意嘅噃。嗱，最佳贴暖包嘅地方嘅话咧，首先咧就系腰部两侧啊，原来 冇错冇错， 能够咧就系刺激你嘅内脏，令到咧你嘅血液循环嘅，你嘅手脚咧就自然会变暖噶啦。大家成日都会以为嘅就系话哦，如果我边度冻，我就贴嗰度，其实唔应该系咁样噶。所以另外仲有一样嘢，我以前都有教过噶啦，就系、是、咧，如果你觉得见到鬼，你嘅后尾枕浸浸凉嗰个地方，嗰个位就系我哋颈后边啦，仲有就系肩胛骨同埋肚脐下边嘅话咧，贴咗呢啲嘅位置咧，系会令到你嘅身体好快变暖嘅。记住，如果觉得你嘅身体已经暖嘅话咧，就要攞走个暖包啦。 如果唔 系嘅话咧，冇错，你就系会辣亲，有呢个风险啊吓。 冇错冇错 吓， 老师啊，咁你屋企你有冇做下嘢啊？帮下手做家务啊，诸如此类啊，定系瞓喺度好似大爷咁啊？吓， 唔会有执嘢噶，执 咩啊？哦， 执 包袱系嘛？ 佢唔使啦，佢而家要 执包袱啊？ 佢连包袱都唔执啦， 包袱都唔使， 系啊，包袱都唔使执啦，系啊，直接赶出家门啦， 冇啦， 首先就执包袱， 哎、 跟住就，哎，我哋唔好一对马大系咁样不敬，你唔记得咗咩？ 你唔记得咗 ，sorry， 对唔住，系、啊、我变格，我 衰 嘢 啊，点解对马大爷？ 我不知所谓， 啲咁仁慈嘅长辈，我哋点解咁样笑佢咧？ 系啦，我哋应该对佢恭恭敬敬，系咪？ 冇错啊，系 啦， 系啊， 插三支啊，唔系冇嘢。 你唔好 哎呀，真 系 衰啊，真 系！你做咩要话我马大爷？ 哎，对唔住，对 你， 我抵死 啊！ 我衰， 我唔开心，我等我奖你一次先啊！你个。 唔好意思啊，马大爷，系你知道我哋个口臭噶啦。 系啊， 喂，好啦，哥，最新天气先啦。今日密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嘅。今朝我哋翻嚟的确喺停车场咧，即系如果我哋唔拎遮，一行出嚟就湿晒噶啦。 用四个字形容，凄风冷雨、 哎、 你有冇发觉啊？哇，啲风又大，啲雨又打埋落嚟，真系辛苦。 高地咧可能会结冰添，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我好耐冇讲过呢个 terms 啊，结冰添啊。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先就天势好转噶啦。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会逐步回升。我睇过咧，下个礼拜咧，即系下个礼拜初咧，会去翻十七八度噶啦。 哇，咁样啊？哇，点玩法？真系好似坐过山车，所以好小心保重自己嘅身体吓，记住都着多件衫保暖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话，寻日同医管局再商讨公私营医院协作的安排，已经收到医管局给予清单，相信很快会有公立医院的病人转介到私家医院继续治疗。何少伟在本台千禧年代说，一些未来四个星期已经预约的肿瘤手术、造内窥镜、要接受电化、化疗和治疗骨折等的病人，都是私院最能够发挥作用的类别。他又说，私家医院接收新冠患者有实际困难，因为私院借得很少负压病房，也都曾经有私院因为有人确诊，其他同事要检疫或者检测，影响服务。他说希望可以减少繁文缛节，不需招标，最好是医院点对点商讨，例如港岛的圣保禄医院可以同东区医院直接商讨接收病人的安排，如果要经医管局统筹会比较慢。医管局表示，昨日公立医院急症室首次求诊人数是3365，有537人次经急症室入内科，内科住院病床的整体使用率平均是89%，个别公立医院的病房使用率是爆满，其中明爱医院的使用率高达106%。将军澳医院的内科病床使用率达到102%，天水围医院和拿打素医院的内科病床使用率分别是达到100%。另外，昨日公立医院儿科住院病床的整体使用率是73%，其中屯门医院的儿科住院病床使用率达到101%。政府同的士业界成立抗疫车队，接载感染新冠病毒轻症患者到医管局指定诊所求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在本台千禧年代说，车队有200多架至300架的士，预约订单由首日的1400个到第三日已经达到大约1900个，而完成服务的宗数亦都由初时大约800宗增至昨日1300多宗。他说预约服务初期运作的时候彼此未熟习，亦都有人重复预约引起混乱，现在预约网络集中在卫生署热线和网上预约。有抗疫车队司机被指着住保护衣同人倾谈和如厕，质疑会不会引发传染。吴坤成说，车队经理会留意并提醒司机，又或者运作了几日，一切都是理顺中。司机同乘客配对的数字逐步增加，亦都见到正面评价，可见服务有效，应该为车队打气。 全国两会下个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的司机和办公室两名秘书的家人先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正在隔离。唐英年将会请假，未能够参加会议。唐英年的发言人说，唐英年和三人早前有紧密接触，基于防疫考虑他会请假，未能参加会议。他亦都已经进行快速测试，结果是呈阴性。天气方面，与湿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高地有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 96%，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9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8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8.9系升1元，腾讯控股459.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6.08跌4.4，阿里巴巴116.4跌3.1，盈富基金24.34跌1.4，中国移动56.15升1.35，融创中国8.88跌9.1，快手92元跌2元，友邦保险87.6跌4.0。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01，瑞士法郎0.92，加元1.274，人民币6.323，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6点，跌196点。港金报17,6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7.16美元，卖出1,89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而家龙尾喺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龙盘苑。咁反方向去观塘咧都系车多啊，龙尾排到风力楼嘅。咁但系意外位置咧就系去荃湾方向，咁但系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呢一段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另外西环的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受爆水管影响，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现在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方向通往秀茂坪道的支路呢就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提一提大家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倾心宠爱地球物在地球上的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真是相当之严重，所以进行环保义工活动都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郭秀云。 香港电台 CIBS 探访日常。 我想我们应该由15年开始去到非洲进行一些助养儿童的工作。 他是 CIBS 广播人无国界义工王常。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咁啊同阿黄老伯啦，即系马小强啦，我哋啦，坐喺直播室吓，请安吓， 请安。 咁啊喺呢一个我哋嘅网上都好多人咧同我哋打招呼嘅咁样咯，包括咧有位你嘅好朋友啊 Mercy 啊，佢话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屋企仲冻啲噶，因为屋企咧唔多喐啊嘛。我撑你马小强，着多啲衫唔关佢哋事，咁样唔使理佢哋咁样咯。咁、你不如你再着多几件啦。我谂八咧就意头好啲，不如你着八件衫啦。 系啦，着个八件衫啦。 咁人又八啦， 取个好意头。取个 意头咯，好唔好？ 八件啦。咁你可以快啲好翻啊嘛。 系，戴四顶帽啦，好唔好？ 好，一于咁话，系啦，立十条颈巾啦，好唔好啊？十全十美啊嘛。 再冚八张被啦，嗱，好晒，舒服晒吓。 好唔好啊？ 好啦 ，Jackie 都话咧 ，Jackie 话天气冻啦，保重身体啊。佢话咧天早晨啊，三位主持人其实除咗医护人员之外咧，所有服务性行业都要加油努力。冇错啊，即系啲职业司机都系揸的士啊，仲有嗰啲司机都系噶。 就算系我今朝早我见到咧，翻嚟嘅时候咧，一啲扫街嗰啲哥哥姐姐，我觉得佢哋好辛苦，我都有同佢哋即系搞低个车厢，同我哋讲声你加油啊，辛苦啦咁样。因为佢哋个头咧就要笠住个嗰啲胶袋啊，因为佢落雨啊，咁你就拿边箱，你已经见到佢已经着到咧成只肿咁样，但系仲要做嘢。咁啊，体力劳动嘅每一位朋友嘅话咧，都要小心嘅。有一样嘢，我想即系突然之间，我同佢讲，我最近咧都多咗有一个习惯，就系、是、饮一啲柠檬水。因为我记得咧，就系阿 Dr. Chan 有同我哋讲嘅，佢就系话其实呢一段时间嘅话咧，你不妨系可以俾你平时可以吸收多少少嘅维他命 C， 因为咧你都知道咧，咪抵御伤风啊，又或者如果万一你真系有啲乜嘢嘅，即系伤风感冒或者唔舒服嘅话咧，维他命 C 都可以帮你咧，就迅速可以回复到你嘅体力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啲咁嘅少少嘅嘢嘅话，你咪做下咯。因为佢话啊嘛，我哋系可以食橙啊嘛，即系你每日起码要饮好多水，同埋咧你要食橙。 我有啊， 系啦，咁我而家每一日咧，我就会冲一支好大嘅柠檬水咯，就一当系水咁样饮啦。咁亦都希望嘅，大家亦都可以即系做多少少咯，为自己。 最近咧，我听到唔同嘅人都有呢一种讲法，就系、是、觉得好近啊、那个疫情，因为你总会见到咧，你啲 身边有人啊， 身边唔知边座啊， 啊 边个噶边个啊，边个 uncle 啊，边个个 friend 又中咗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平常心地吓、啊。我今日嘅网上情都系关于呢一样嘢嘅，吓、马老师啊。咁另外咧，头先我哋所讲嗰啲保暖嗰啲方法，你有冇做齐啊？佢有一个叫三文治冚被法，你有冇啊？ 我净系冚一张被啫，好厚嘅被。 佢个我记得啊，咁咪系 Sarah 都有讲过嘅呢个方法，三文治冚被法，即系你嘅人就系嗰个火腿啦吓。三文治咧就 系 话咧，先铺张毛毡喺床，你瞓上，等你个体温唔好即系 流失， 咁再冚一张被咁样咯。 系啦， 三文治粉味粉， 我讲过噶啦， 我记得你讲过。 但系就系黄老板乜都冇做嘅话，所以佢咪唔舒服咯。咁咪冇办法啦，教就教咗你，好，系。 阿黄老伯今日真系好有老伯，真系好有老伯 feel， 好老伯 feel， 不嬲都有噶啦，但系今日特别，似乎就嚟要交代啲嘢咁感觉。 你唔好改啲嘢， 交代啲嘢摆咗喺边，咁等我可以攞啲热水佢饮下，我系咁嘅意思啫。 系 嗱，喂，不如咁啊，阿 平安嗰啲嘢， 黄老伯，黄老伯，你一定要保持平安，因为今日你有个新环节推出，不如你轻轻自己讲咗少少 啦，可唔可以介绍下？ 嗰个叫古古吓学古文啊。 古文系啦， 网上好多人赞你啊，博学多才啊，真系一个书生啊吓，学者啊， 秀才啊， 秀才啊，遇着兵啊，系啊， 我都系， 但系而家肥晒， 都系即系掹扯边咁嘅啫。如果有啲即系国学大师可以指正指正，如果我有讲错做错吓，咁我会话俾大家听，分享一啲好嘅文章啦。咁都系啲爱情故事嚟嘅，我觉得即系原来咧几百年前或者。千几年啲人写嗰啲文章咧，个故事咧，嗰啲情节真系好曲折嘅。 你今日咧讲嘢咧，嗰啲离流状态。 我都嗱系咪啊？我都话佢真系要交代下啲嘢，啲嗰啲要平安，你保平安嗰啲真系要写低。我真系有啲担心。 你讲啊又 系啦，又又咁啦，真系好似啲袁凯。 阿袁凯， 袁凯又有事， 因为搵唔到个婢女啊，婢女都有啲。 阿娟去咗河谷， 所以佢即刻就调气就唔顺。 佢冇得调气佢， 调气就 所以调气就唔顺系咪？哎呀，激气啊真系。 好，阿 Wendy 咧话 Wendy Chan 啊，想听呢只歌咁啊，要专登搵咗俾你吓，希望令你开心。就叫做 《冷雨夜》，来自 Beyond 嘅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希望大家有啲咩歌想听到都可以话俾我听嘅，我随时出动嘅，冇问题。 佢唔会搵错噶。 网上情，享受当下。在这个疫情当下，大家心情可能都不能够平复，每一天听着确诊数字一路上升，心情就会非常之紧张，好担心会不会下一秒就自己染病呢？这个故事今天就送给大家了。有一个人有一天森林那里漫步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只饥饿的老虎，那个老虎很明显就想吃了它了，于是他用最快的速度走啊走，走啊走，但是老虎一路追一路追，最后被老虎逼到一个悬崖旁边，站在悬崖边那里，他想想如果他捉到我就死定了，一定被他吃，与其是这样，我不如自己跳下去了，或者再一线生机呢。于是那老虎就来跑到来的时候，他就一跳跳在悬崖下面，好话幸运咁样卡在一棵树上面。呢一棵树生喺呢个断崖边，而且上面仲有好多生果添。正喺度庆幸嘅时候，哇！另一个威胁又嚟啦。佢见到下边有一只好大嘅狮子望紧上嚟，不停喺度叫，似乎有同一个目的，就系食佢噶啦。佢心谂：唉，狮子又系想食我，老虎又系想食我，不过而家两个都食唔到，唔使担心住啦。于是佢就喺度休息一阵啦。就喺呢个时候，佢见到有只两只老鼠唔知边度走出嚟，喺度咬嗰个树枝个树干。吓，如果咬断咗，我咪跌落去咁高，分分钟跌死噶。但佢心谂：唉，俾老虎食又系死，俾狮子食又系死，跌又系死，有乜好惊呢？情绪平复落嚟之后，佢见到身边咁多生果，就摘啲生果嚟食。从来冇食过咁好食嘅生果，食完之后饱咗啦，就谂，唉，迟早都可能会死噶啦，瞓一觉先啦，就喺树上边沉沉睡去。瞓醒之后，佢发现老虎走咗，狮子唔见埋，仲有嗰两只老鼠都唔见埋，唔知咩时候佢因为自己嘅原因都走晒啦。佢好小心翼翼咁一路咁爬爬爬爬，爬翻上悬崖嗰度。好，而家咩事都冇啦。呢个故事讲到，生命之中真系会有好多危险啦、威胁啦，会出现嘅危难危险就好似死亡一样无法避免。既然无法避免，不如放下心来，安享而家拥有嘅一切，安享而家嘅呢一分钟。有阵时呢啲危险适当时候就会离开噶啦，与其担心，倒不如享受现在。送俾你由黄海芹《平常心》，但愿每一个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都拥有一颗平常心。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脉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脉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 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鲜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变波默望，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 文章的用意就是与其大家很担心很担心，不停想他倒不如放低 enjoy 你现在做的事吃的事，或者是跟朋友一起的聚会，朋友聚会就不要住了，因为现在就真的都疫情都比较严峻，大家就在家在家多一点可以做的， 或者你可以做到的事， 是 不是就 enjoy 你或者可以做到的事， 没错， 就不要想你不可以做到做不到的事。 另外我今天看到有个研究，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我们时为什么不做运动，就是很浪时间，或者因为唔好话嘥嘅，即系要好 consume 时间，即系好要消耗时间啦。咁但系佢又每日居家锻炼肌肉三秒， 系 我觉得 三秒又短一啲。 吓系啦，因为日本咧有个研究话，肌肉锻炼每日三秒咁短，即系 even 咁短咧都有效果嘅咁样样。咁希望人哋即系大家你喺新冠疫情唔出啲屋企唔出啲街咧，就喺屋企咧做呢啲嘅运动。咁啊三秒，我谂大家都系拎紧出嚟啫，系咪先？ 比起唔做好过，即系都好啲咯。 冇错啦， 意思啊， 冇错。咁咧就39个大学生参加呢一个研究嘅，就针对手臂嘅肌肉吓，需要选择三种动作其中一种，每日三秒，重复20日，分别咧就固定手踭角度上臂发力，好似举起哑铃一样啊，即系咁样弯， 即系咁样过，系啊，即系屈一下啫， 屈一下啫， 系啦，屈一下你个 手，屈一下啫，以及咧像慢慢放下宠物咁样打开个手踭，有关动作咧需要啲机械嘅辅助嘅。如果佢有啲好似阿马老师上次都讲咗买咗啲哑铃仔噶嘛，咁就举起佢即系一个手踭咁。 都唔使噶，其实你举一支比较大少少嘅， 系 矿泉水咪得咯。 冇错， 有重量噶， 有重量嘅东西啦吓。佢结果显示咧，如果持续进行呢啲打开手踭嘅动作咧，阿马老师话俾我打俾我哋啊，佢话我哋就电话断咗线啦，你嘅电话又会继续接听。 系啦，暂时你嘅电话系唔会接听，因为想你好。好地休息一下，系啦，一阵间 因为 一 有一 个 钟，嗰个钟系佢嘅主持 啦。因为惊你 cut 啦， 你而家慢慢休息下，含片姜啦，系咪？ 系啦，或者含住啲嘢，总之咩都好啦。 冇姜啊，含个银，唔系，即系唔好讲呢啲嘢吓。 系啦，冇讲呢啲嘢，系啦。 肌肉力量咧可以平均提升11.5%啊，持续开展另外两个动作咧，都系提升4.5%。我又唔知道三秒啫，即系就咁举一个重量，递起放翻低，每日重复20次啊，嗱，唔系一次啊。 即系累积啊嘛， 三秒系讲一次，但系佢话要20次。 我明白，即系其实你系累积啊嘛，你每一次只系三秒嘛，系啦，咁你20次之后嘅话，咪就系20×3。 我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有位外籍嘅神父，佢话忽然间有一日，佢因为佢教生物嘅，咁佢对呢啲嘢都有啲研究，佢话同学，你想唔想自己嗰个手臂比较粗壮啲，或者系即系大力啲，或者系有线条啲咧，咁样佢话每日咧就好似嗰啲女高音咁，女高音咪左手右手咁样扣喺胸前嘅，你知我咩意思啊？手指扣手指，咁啊两只手，但系咧用右手将左手拉过去，再用左手拉翻右手过去，系用力嘅，系啦，即系好似自己同自己斗力咁，就喺个胸前将个手拉嚟拉去，向左向右咁样，拉20下。 系嗱，无独有偶嘅，我今日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啱啱过去个星期六日咧，都喺屋企度做紧一啲即系资料搜集啦。咁啊，讲紧就系话有一个嘅医生就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做运动其实真系唔需要，正如头先阿大佬你所讲嘅，就系话我要去一个钟头 gym， 或者我要做两，我要跑几多公里。 公里，其實是不需要的。其實反而的就是每日做少少，持之以恆。 嗯、 而且咧就係每日做少少嘅，就甚至係話俾我哋每一日你係要做就係60分鐘或者20至30分鐘嘅一啲輕量至到中量嘅運動啦。正如我都有講過噶啦，你只需要嘅就係約略去跑少少，去到嘅就係你能夠講到嘢、嗯、但係唱唔到歌嘅嗰個咁嘅心跳嘅速率啫。每一次嘅就係10分鐘，咁跟住你每一日就做3次，其實咁樣嘅話係、嗯、比起你一次過喺一個 gym 嗰度做1個鐘頭係更加見效嘅。 嗯，冇錯、嗯，希望大家都嚇保持身體健康好啦。9度啊，升咗1度啊，9度氣温相對濕度94%，不過呢個氣温咧又可能各區不同嘅。 嗯， 啊，有啲地方又可能凍啲，啊，又唔定。 係啊，又或者你喺屋企嘅話就真係會凍啲嘅。咁啊，唔好理我哋講乜嘢咧，就係、是、總之嘅就係隨住你自己嘅身體嘅感覺嘅話，著得件衫保暖啦。 国际旅客开放边境，只要打咗针就可以免隔离入境。预计首日会有超过50班嘅国际航机飞抵澳洲，但西澳洲会喺下个月3号先至会向国际旅客重开。以色列从下个月1号起，不论旅客有冇接种疫苗，都会容许佢哋入境。不过飞往当地之前同入境之后都要接受病毒检测。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维持喺8度或以下，并普遍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高地有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7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1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7.5跌5毫，腾讯控股458.4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5.9跌5.4，盈富基金24.34跌1.4，阿里巴巴116跌3.5，中国移动55.9升1.1，融创中国8.72跌1.07，快手91.95跌2.05，友邦保险87.5跌4.5，李宁79.25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1，英镑10.626，瑞士法郎8.481，澳元5.623，加元6.128，新西兰元5.24，欧元8.863。每百日元对港元6.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6点，跌196点。港金报17,670升4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97.91美元，卖出1,89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反方向，龙翔到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就有条八卦龙噶，车龙排到风力楼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车龙系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反方向，龙翔到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有条八卦龙啦，车龙就排到风力楼对出。咁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啦，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

好啦，11:13，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九度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我哋今日咧，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星期一有两个新环节。首先咧，就一阵间会有马老师啦， 冇错。 跟住到12:00咧，会有莎拉姐，加埋 Yoyo 有另外一个嘅新环节都会 叫做淑女关注组嘅吓。咁、所以其实大家亦都希望咧，就系听完之后咧，俾翻啲意见我哋啦，希望可以就系令到我哋嘅节目咧更加多姿多彩。 逢掃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主講馬老師。好啦，這個環節呢，今天第一次出現的，我們恭請馬老師。馬老師 好犀利啊，馬老師好似黃飛鴻出場咁啊，博 學多才啊。 是啊，好多人赞你啊，才子。 才子啊。 马才子。 啊瑞姐。 是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是。 喂，好多人问呢，哇，啲古文啊文言文啊咁老土啊，其实学嚟做乜嘢呢？其实一啲都唔系㗎喎。我哋学古文呢，系因为呢，我哋而家好多用字用词都仲系用緊千几年啦，几百年前嘅语句嘅 例句， 例句，例如咧，例如咧，我都想问你，俾你快咗啲。 喂，细路仔， 你既然系咁，你既然系咁讲，你要俾啲 illustration 我哋噶嘛？ 系啊，举例。 大家有冇听过依依不舍啊？ 有，在今天依依作别，依依不舍啊嘛，系 A B C D E 个依啊嘛。 其实唔止依依噶，叔叔都不舍噶。 系咪咯？我咪就系话 依依，我不想努力，但系依依我不想努力，就唔系嗰个依依。O K， 依依就系企人边做衣服嗰啲。呢句咧好古雅嘅，譬如话临别依依啊，你依家都有讲噶啦。但系呢句嘢咧，其实已经喺2000年前《诗经》已经有讲啦。 同 埋你有冇睇冬奥闭幕式啊？ 有啊。 其中有一幕咧，咪攞住啲杨柳嘅， 系啊， 送别嘅杨柳依依就系咁嘅意思啦。 哦，送别嘅时候就会送一啲杨柳枝俾你， 系啦，因为啲杨柳咧吹下吹下咧，又飘嚟飘去，好似唔舍得你，有啲拜拜 嘅。系啊，即系好似个手同你挥手道别咁样，系嘛？ 系啊，你而家眯埋眼谂下个画面先啦。 我唔眯得唔得？我惊有人袭击我。 我惊谂起你，我惊谂起你， 我惊谂起你个样。 喂，但系咧，你话来自《诗经》咧，咁《诗经》当时嗰篇文章系讲开乜嘢噶？点解会无端端讲依依不舍嘅？ 哇！嗱，呢个你真系犀利， 考起你啊！ 问得好啊！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依依咧就系有啲依恋不舍嘅样子啊。系啦，吾令上依依傍予也。嗱，啲太深啦， 全部都唔识 啊！呢啲诗经系讲2000年前嗰阵时咧，因为佢嗰啲诗经咧，啲好4个字4个字咁样，最简单嗰啲言情啊，即系最农村社会嘅时候，诶唔舍得咪哦依依不舍咯。咁个嗰个咧，头先我就系讲啦，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就话啊唔舍得。其实咧，两位嘅名字咧都典雅嘅喎， 系咪啊？ 张学张姐， 你而家先知啊？ 系喺度。 张哥， 我知我知，点啊？ 你知唔知你个名系咩意思？ 我知 龙章啊嘛，龙章之起啊嘛，生咗个仔啊嘛， 生仔啊嘛。 咁点解叫龙章咧？ 嗯， 哦，即系点解系嗰个章？ 你解释， 你个章字其实同我哋 字边噶嘛， 系 一个王字边噶嘛， 冇错啦。 王字边跟住文章个章。 系啦，黄嗰、這个章咧，其实系玉器咁嘅嚟嘅，长条状嘅玉器。 长条哇，哦，所以生仔啦， 系咁嘅意思，系 咁 嘅， 即系龙牙之喜啦， 生女龙牙啊嘛。 龙牙一集发俾你听，唔好急。 佢而家上网查，嗱嗱声上网查。 系，冇使乜啫，我即刻讲龙牙啦。牙咧其实系织布机嘅一个零件嚟嘅。咁以前咧就啲细路女咧，啲人咧，古人咧就会俾个牙佢啲细路女玩嘅，就意思就系话希望佢哋一大个女之后咧，对呢啲嗰啲针子啊，咁啊即系熟能生巧。因为以前嗰啲农村社会， 一定要识噶， 对织布系啦，所以咧。俾塊牙佢玩咧，如果生女咧就叫龍牙啦，龍章就生仔，因為章係長條形嘅玉器嚟嘅，但係都係得一半啫喎。 係 龜，知咩叫龜啊？兩個肚嘅龜咧， 一半即係意思即係嗰個玉器得一半啊？ 係啦，如龜就係成塊啦，龜嘅一半就係章啦，所以咧兩個你兩個名好靚嘅喎。嗱，李麗蕊個蕊字咧，我之前都講過啦。是聚集咁嘅意思，同埋亦都係有華麗咁嘅意思。 馬老師啊， 仲有啊，就唔好意思啊，即系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咧，我哋系读错我个名噶。其实个音系蕊啊， 蕊啊，李丽蕊啊，哦， 唔系蕊，系啊，系蕊啊，系啊。 喺呢度都讲一声，如果我真系有啲咩差错啊，即系希望大家指正一下。 唔会，放心，放心，系。至少我唔敢指正你，因为你头先讲啲嘢有一半我都唔明白。 我哋唔会指正你嘅，系 我哋唔敢指正，敢指正你，我哋只可以赐教。系 你哋两个名咧，其实真 系 好靓嘅。系啊， 唔系你个蕊字系咩话？我就以为成日都系花蕊嘅意思嘅，就系靓咁解啫。其实唔系， 都系有聚集。 聚集嘅意思，因为花蕊系一束束嘅， 系啦。同埋咧，亦都系有华咁嘅意思。华以前亦都系通。花嘅，即系话好靓咁嘅意思，所以咧 花样年华、 丽蕊呢两个字合埋一齐咧，好靓，起码好过李美丽。嗱，董事长，我唔知道你屋企人有冇叫美丽，咁但系丽蕊咧，這个系呢个组合咧，我觉得系非常靓。 哦，咁你咧？ 系啊，我啱想讲嗱，你咧嗰个阿黄师傅，黄师傅啊， 系 你个宾咧。都好好噶， 系啊，文武嘛， 文武兼备，即系文武全才，武字加埋嗰个宾，系嘛？ 梗系唔得啦，我真系做唔到呢个名，我觉得我有负呢个名。 唔系，说笑啦，说笑啦。 我觉得你两位真系做到你哋自己个名咯，即系承受得起，我觉得系非常好嘅。所以咧，我哋。点解要学古文呢？就系真系头先我所讲啦，好多字，譬如话临别依依啊，甚至无诶、欸，你有朋友结婚 叫咩话？ 好合，有朋友结婚啊，你祝佢 百年好合， 结婚 好啊， 嗯， 永结同心， 嗯， 甚至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与子偕老、啊、或者偕老，呢啲都系好古雅古雅嘅，所以咧，我 犀利啊！摇下头，摇下头，咁啊，马老师今日 两位突然间又系咪有气质咗咧？两位 绝对系。企埋你身边，而家成光环都有埋啊吓！ 无端端系嘛，唔知点解 识得天 发光， 有个光环好似 Angel 咁样啊！ 非常好啊吓！好啦，咁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系讲我哋第一章噶啦噃吓，第一集里面上啲乜嘢咧？好，会等一阵同我哋分享嘅。 翻嚟 好。 沮丧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求，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伸脚踩一下，藉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遗愁，无人小子轻轻求，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 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伸脚踩一下，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 旅友翻嘅呢首歌叫做《女同学》，11:24。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啦，翻嚟我哋估下估下学古文啦、嗯。啊，马 老 师，系咁啊，请你讲出今日第一课教嘅课文。 第一章啊，呢、這个咧就系《搜神记》里面一篇好出名嘅一个文章嚟嘅、嗯，其实一个好离奇嘅故事嚟。 系咩？唔系《搜神记》咩？《搜神》啊嘛，即系出粮《搜神》上嚟。 搜神搜系搜集嘅。 哦，唔系《搜神》。 因为呢、這个系啦，呢、這个叫做韩鹏夫妇。韩系韩马里个韩咧，鹏系凭住嗰个鹏咧， 凭着爱个鹏。 冇错啦， 韩鹏 嚟咯， 嗯 啊，大家留意听我讲。 知道 宋康王系咩时国嘅人啊？知唔知啊？ 宋康王系宋朝 啊？唔系，国末年，宋国国君。佢个人系点啊？你例如你试下估下。 佢个人系点啊？ 佢个人系点样？系咪靓仔高大聪明？ 你唔好咁样。 你问我， 你估啊嘛？ 我叫我估嘛？估估下。 系啊，唔可以估嘅咩？嗯，我觉得佢。 战国末年 系。 战国末年。 阿张张， 我讲佢应该一个好嘅君王嚟嘅。咩？励精图治。 两个都错。 系，佢哋一个好咸湿啊，荒淫无道嘅人。 哦， 哎、呀 早知跟住佢性格估咪得咯。 佢揾嘅系啦， 佢揾嘅实系咁噶嘛，系咪先？ 系啦， 呢叫物以类聚啊。 啊，系啊，系啊，宋康王射人，射系寒射啊，射人即系咩咧？ 咩射人啊？ 射人啊？ 射人啊？ 射人 系寒射啊，射人系人群个人。咁呢個即係咩嚟嘅呢？嗱，我可以俾大家提示嘅，呢個係一個 pose 嚟嘅。咁呢個係個咩 pose 呢？即係宋康王佢嘅射人， 佢嘅老婆， 唔係 pose 喎，老 婆 pose 唔係老婆啊，老婆會擺 pose 噶嘛？ 即係一個動一個姿勢係咪？一個姿勢係嘛？ 唔係一個職位， 一個職位啊，射人啊， 我 pose CEO。 你又想？ 佢要射人啊！哦，管家， 唔系，其实咧， 妹仔， 唔系古代达官贵人屋企养嘅一啲啊，有啲啊真系有啲学识咧，有啲系呃唔呃食嘅。 哦， 我食客， 食客 嗰啲嘢啦，系啦，冇咩嘢做嘅，咁就系有人工咯。 哎呀，我都好想做食客啊！ 咁咪系咯。 又唔好咁讲，佢而家做紧嘢嘅，不过喺屋企做啫。 我唔系啊，我讲宋康王啊， 系啊， 射人啊， 系我设计啦。宋康王射人啊，吓、咁就系阿冯鹏啦，即系阿韩鹏，就系呢个主角啦。 系 你讲咗咁耐，都系讲咗一句《搜神记》， 佢妻 讲咗一 句，佢谂住讲到两点。 娶妻何时？咁跟住咧，有一個字嚟形容呢個何時嘅，兩位有冇諗過係一個咩字咧？ 形容何？ 既然如果你話講緊頭先嗰個主角，佢係咁荒淫無道嘅，咁啊何時應該就係襯翻一個乜嘢嘅老婆咧？好惡嘅。 韓鵬嘅老婆。 韓鵬嘅老婆應該就係好惡嘅，同埋係好咩都管住曬嘅， 係咪 啊？張張咧？ 我估啊，我反而估佢一個唔係好理佢啊。一个小妻子嚟噶，即系有啲怕怕地佢嘅。 唔係，咁兩位都唔啱啊！取西何時？一個字啫，美美麗個美。好靚。 咁你講嗰啲，你講你形容佢， 咁你唔知道佢係唔係噶嘛？文章都冇講，或者係咧？ 係嗱，阿康王知道咗之後，即係佢嘅射人啊，即係佢覺得食阿韓鵬咧有個咁靚老婆，佢點做啊？呢個方人嘅康王， 佢就中意啦。 誒咩佢？ 中意咗佢啦， 識佢想， 真係。夺取人妻啊！ 哦， 好悭真啊！呢、這个 食 啊，系啊，咁阿韩鹏梗系嬲啦，系咪？好嬲啦，咁靓老婆娶咗，咁跟住阿康王点做咧？ 剪佢啲头发， 仲衰啲，仲衰啲， 仲衰啲！诶，搵人冚佢，冚佢， 唔系。阿康王啊，成韫住阿韩鹏啊！ 哇，咁又唔使， 惨啦！ 咁叫佢咧做成蛋啊，城市嘅城蛋，郑丹瑞嘅蛋。咁成蛋系你知唔知负责乜嘢啊？ 成蛋啊！ 系啊，又射人，边有成蛋、啊？ 我估 成蛋啦、啊， 成蛋诶，倒夜香， 啱唔啱啊？成蛋呢两个字真系好难估喎、啊， 乱估啦 吓， 乱估啦。 哦，我估佢系做清洁，即系做最低下工作。 近啦，一种苦刑嚟嘅，受刑者咧白天咧就要防备嗰啲贼啊，夜晚咧就要筑墙。即係要 起嘢， 哦，起啲圍牆，嗯， 係啦，即係要， 即 係 社會 咩啦？ 馬老師啊！马老师，你个守痕记咧暂时停停，因为咧十一点半啊吓，咁我哋一阵间先咪守 痕记，守神记第一章。 韩鹏夫妇 ，OK， 好，我哋继续向你学嘢。好，先听十一点半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等啦，然之后翻嚟继续风骚快人嘅九度气温，相对湿度95%。我哋先听咧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下午2:30交代疫苗通行证的具体执行安排。出席记者会的包括食物及卫生局、教育局、食物环境卫生署和社会福利署的官员等。政府计划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鼎旭话：，如果本港各个检测实验室每日合共能够为200万至300万名市民做检测，预计大约一星期就可以为全港市民进行2至3次嘅检测。胡鼎旭喺本台《千禧年代》话：，全民检测一定要有隔离措施配合，否则冇作用。如果最终发现有几万人确诊，要有足够嘅隔离设施俾佢哋入住，政府可以考虑租用大型邮轮作隔离设施。他又说，第一次检测可以考虑以全港性进行，然后根据科学数据分析划分不同风险地区，第二和第三次检测就分区进行。社联表示，不少安老院舍出现疫情，希望社署能够为院舍提供强力支援，让员工能够更好和更安心照顾出院的长者。社联长者服务总主任司徒伟珠在本台《千禧年代》话，有院舍反映每间医院就新冠患者出院安排混乱，未必统一。他说有出院院友的健康状况反复，院舍要关注如何保障其他健康院友。他又说院舍隔离设施不多，如果很多院友出院，难有足够的隔离设施。他举例，虽然社署有资源给院舍因为员工确诊未能翻工的情况下聘请人手，但目前人手短缺，主要因为员工所住的大厦要强检，而迟迟未收到检测结果不可以翻工，津贴未能够解决问题。另外，他亦都希望医管局可以为安老院舍提供网络支援和配套，帮助出院的院友和院舍24小时运作。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报章撰文说，特首选举押后到今年5月举行，是显示香港要在2个月内控制疫情，更加表明特首选举和中央任命程序需要在特区政府换届的限期，即是7月1日之前完成。 他解释，如果特首选举延至7月1号之后，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提供宪制性法律根据。这个动作影响太大，应该尽可能避免。另外，如果疫情长时间拖下去，香港社会亦都承受不到。今年7日是香港回归25周年，如果疫情不可以在此前受控，回归庆典以至国家领导人来港庆贺视察都会受到影响，是中央不希望见到。他相信中央和香港社会不希望见到特首选举草率了事，而是希望尽快令疫情受基本控制之后，确保举行一场公平公正、公开安全的特首选举。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高地有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 95%，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47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6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5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6.1跌1.9，腾讯控股457.2跌12.8，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6.8，阿里巴巴115.9跌3.6，盈富基金24.3跌1.8，中国移动55.5系升7.5，融创中国8.74跌1.05，快手91.55跌2.45，友邦保险87.5系跌5，京东集团286.6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4.94，瑞士法郎0.92，加元1.274，人民币6.32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7点，跌204点。港金报17,660蚊，升30蚊。伦敦金本港市买入1,897.81美元，卖出1,89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噶，车龙都好长啊，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伟业街出翻观塘道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启祥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有交通意外，咁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伟业街出翻观塘道咧亦都受到影响。车龙排到启祥道，揸车的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就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少少。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2分钟左右啦，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反方向去观塘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佛光街桥底。反方向去观塘方向咧，近住理工大学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怡安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医生， 在等入住医院的期间，个人卫生方面会戴好口罩，戴个外科口罩之外，外面可以加个布口罩，同埋经常洗手。如果有屋企人同住的，要避免有紧密或者面对面的接触，尽量不要用一些私人的物品，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就自己。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今日要清理好多树木，快啲攞齐嘢就开工啦！ 我攞咗个链脚噶啦，随时行得。 咁你啲个人防护装备呢？ 吓，你意思系安全帽、护目镜、护耳罩、手套、安全鞋，要边样啊？ 你应该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使用链脚时嘅注意事项，你听完先好去开工啊！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逢掃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好啦，今日一个新环节啦，星期一咁有个长知识嘅环节，就係、呢个估估下學古文嘅继续啦，马老师啦。 今日要教嘅就係呢个搜神记嘅韩鹏夫妇。 系啦，呢个其实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韩鹏个老婆阿何氏呢就好靓啦。咁可惜嗰陣时呢，嗰、那个宋康王呢就一个好荒淫无道嘅人嚟嘅。咁就個宋康王就知道佢娶咗咁靚嘅老婆咧，就奪取咗啦。咁仲要韞住啊，囚禁住啊，馮柏、 直情奪取咗啊！即係直情捉咗佢翻屋企啊！ 捉佢翻屋企啊！咁、呢個時候咧，佢太太咧就寫一封信俾阿韓鵬，淨係12个字嘅啫，好隱晦嘅。12个字係咩咧？就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深。就俾阿韩鹏，咁阿宋康王咧，唔知点解又攞到封信话，但唔知佢噏乜，咁而家就两位估下。 好，你讲多次嗰12个字啊，我记得系4个字嘅，我只系记得第一个奇雨淫淫系咪啊？ 系荒淫嘅淫， 边个雨啊？ 水嘅雨， 雨水 雨水嘅雨。 哦，奇雨淫淫， 奇雨淫淫咪就系讲嗰个宋康王咯。 河大水深，日出当深，哇，好似啲密码咁样样，你估佢呢12个字系讲咩咧？咁阿康王梗係唔識啦，佢於是俾咗佢一啲手下睇啦，手下一睇就知道呢封信講乜嘢喎。 哦，哇，都幾深喎、啊，奇雨淫淫啊， 係 話人燒淫淫，我就知啊，話奇雨，但係、那個 雨 水 嘅 雨， 雨水嘅雨， 雨水嘅雨， 奇雨淫淫。 睇下先，個淫字咧，其實你唔好成日諗。 我知，好大雨咁解啊嘛。 啊，係啦，淫其實咧係 淫雨紛飛啊嘛， 係過。即系太过太多啦， 系啊系啊，我知道啊，淫雨纷飞嘛，即系好大雨咁样嘛。咁另外咧， 河大水深，日出当深。 O K， 知嗰啲签文啊？ 我估，因为咧，佢当时讲嗰、那个皇帝就系好似日出咁样，要小心啲。即系话喺呢个大雨嘅纷飞嘅时候咧，即系讲嘅成个局势咧好混乱啊，所以咧当日出咧就要小心个皇帝，系咪咁意思咧？ 唔系，阿瑞瑞咧，估唔估？ 会唔会系每4个字就系一个字嚟噶？即系譬如可能系咩咩淫淫就系等于 好犀利，佢呢个密码吓，你呢个猜测 又 合理喎。 系啊， 即 好似摩斯密码咁啊，就嘟嘟嘟。 唔系 ，哦，即系其实系讲一件事俾佢听啊，形容一件事啊。 我估， 我估，我好开心。 吓，跟住个康王， 跟咗心康王，我好开心。你死咗条心， 因为做咗王妃，因为做咗王妃啊。 啊！你真系嚟晒宝啊！好，我话俾大家听啦，其实咧嗰个佢有个僆咧就解释咗俾个康王听啦，即系话意思咧就系久遇不止，即系话嗰个咧心中嘅愁思已经不止啦。河大水深就系两个人咧唔可以相见啊，就系话太阳照应个心咧，内心已经确定准备自杀死啦。 哎呀！ 但系同咁佢冇提到俾阿皇帝捉咗，佢净系讲自己嘅心情要系咪？ 是啦，咁但係呢佢哋其实两个呢都諗住係殉情㗎啦，即係类似梁山伯祝英台咁啦。 唔惨㗎。 结果真係冯鹏自杀死啦。咁另外呢佢老婆呢何氏呢亦都係呢暗地里呢唔知点解呢整烂晒啲衫喎。咁就諗住隨时自杀㗎啦。咁就有黄雨之 整烂啲衫嚟自杀。 自杀囉，点解整烂晒啲衫真係好危险喎，即係扯烂自己啲 衫。哎 呀，我知啊，因为八度嘛今日咁就冻死囉，系咪先啲衫烂晒。 喂、哦。咁阿王呢阿宋康王呢就同佢登台。嗰啲台呢即係好高嗰啲台呢唔係做 show 嗰啲。咁咧，然後咧，佢老婆咧就去到咧，就準備跳落去啦。 哦、 因為咧嗰啲衫爛咧，啲人捉唔住啊，就砰咁跟住死咗啦。 哇！呢、這個故仔原來咁慘噶， 未完噶。 嗯， 咁啊諗住咧，同阿皇帝講，可唔可以咧，我哋兩個合葬啊？咁啊，宋康王 佢幾時講呢句説話噶？佢跳之前 另外仲有封遺書嘅，仲、哦、有封遺書嘅， 寫咁多嘢，即係交代曬先。 嗱，我搣爛我件衫，係啦， 係啦，佢十零個字啫，佢嗰啲遺書好短嘅啫。咁啊，宋康王知道咧，就佢有此理喎，你簡直係離曬譜，特登就安排佢哋兩個分開嚟撞， 嗯， 一個東就一個， 偏偏唔俾佢合葬， 唔俾佢合葬，點、知奇蹟出現啦！你知唔知有咩？ 有咩奇迹？ 翻生，翻生， 唔系死咗啦！喺两个墓嗰度。 奇迹啊嘛！你话奇迹啊嘛？ 系啊，因为神话故事嚟啊嘛，有奇迹出现啦。 有奇 迹 出 现。 我以为神仙打救。 系咪化蝶啊？ 化蝶系梁山伯祝英台啫嘛。 唔化蝶。OK， 我估，突然间地震，地裂裂开之后，跟住将东边同埋西边嘅 扯埋一 齐， 就撞咗。 跟住佢哋两个就。 好嘢！ 我跌埋一齐， 雷震啦， 真系噶？ 雷震啦，就唔系，就每个墓咧，佢哋咧就有棵树飙咗出嚟，嗰两棵树咧生下生下咧，下边啲根就缠埋一齐，上边又缠埋一齐，跟住咧仲有一对雀响个树上边嗰度住。 但 我知道，马老师就系在天愿为连理，咩俾翼鸟在地 连 理 枝， 连理枝。 佢一个就系鸳鸯嚟嘅， 我就变咗鸳鸯。 呢棵树咧就叫做咩树咧？好出名嘅，就同啲爱情有关。 榕树，大榕树， 唔系三个字嘅乜乜树？ 乜乜树啊？ 连理树啊？ 连理树？ 唔系，叫做 爱情树。 相思树， 相思树。 哦，此物最相思，系咪嗰只啊？ 嗰个系红豆。 系啦， 红豆先 至系最相思。 系啦，咁呢个系一个神话故事啦。咁我成篇再好快咁讲一次啦。就话说咧，喺嗰个年代咧，有两公婆啦。咁因为咧、个宋康王咧觉得阿何氏咧，即系嗰个冯鹏个老婆太靓，夺取咗，然后就囚禁佢老公，跟住就俾啲苦差佢做。然后佢哋两公婆就自杀啦。自杀咗之后咧，个皇帝咧亦都唔。俾佢哋嘅心愿达成，就分开佢哋葬。点知每个坟头有棵树就生埋一齐。从此啲人咧就觉得相思树咧就系一种 爱情， 代表爱情嘅树嚟噶啦，就系咁啦。 好凄迷啊！呢、這个故事 有几凄迷啊？ 吓咁仲唔凄迷？ 啊，凄迷噶，凄迷噶，因为响以前嗰啲神话故事咧，呢啲故事咧都算系几凄迷嘅故事嚟嘅吓。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 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却是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受到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季节限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只奢求心太多， 及时行乐啊！ 风骚快活人，虎年新变阵，古灵精怪。 我阿姨咧识得一个神婆啊，听讲咧好有法力噶。 门打开咗嘅， 系你啊！ 哇 ，Susan 啊，你个二叔好多朋友嘅咩？成个厅坐到满晒嘅。 你讲咩啊？净系得个七八个人坐喺度啫嘛，边度坐到满啫？ 精怪，星期四中午十二点新闻后播出。 冇错，呢排咧新闻节咧一个只不过啦，咁啊除咗阿马老师嘅呢一个嘅古卦估下， 古下学古文 之外，一阵间晏啲咧十二点后都有淑女关注组，留意留意啊。 系啊， 我都要关注啊，我肯定都会关注。 系啊，大家都要关注啊。好啦，咁啊，其实头先咧有讲到啊，就系即系《搜神记》啦。咁啊，你第一章咧就系来自呢一本嘅名著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就系呢一本名著嘅来头啊？ 我话呢个系晋朝一个叫甘宝嘅人写嘅，咁其实好多版本嘅。咁点解佢会写呢啲咁嘅神怪小说咧？就系、是、因为当时嘅年代咧，其实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嘅，佢哋都见到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嘅。呢、這个作者咧，甘宝啊，佢话咧，佢细个嘅时候咧，佢爸爸就死咗，佢阿妈咧好妒忌佢，因为咧。佢阿爸咧好多妾侍噶嘛，咁佢阿妈就埋葬佢爸爸嘅时候咧，连埋啲妾侍一齐， 哇咁残忍啊！ 好埋落去啊！ 系啊， 哦， 系啊，换埋啊，十年之后啊，佢阿妈就死埋啦，咁佢就想同阿妈同阿爸爸合葬，诶，开棺发现个妾侍咧，伏响佢爸爸个尸体上面咧，仲有体温、哦， 哇！ 救翻屋企之后咧，又活咗几年、哦， 哇！ 另外咧， 十年讲紧。 系啊，阿甘宝嘅哥哥咧都系死咗，气绝数日咧又翻生，咁因此咧就引起阿甘宝咧对啲咁嘅 奇怪事情、 怪嘅故事咧、 哦， 就觉得咦好吸引、啊，就写咗呢个《搜神记》啦。 哦， 有冇有一啲我哋都好熟嘅古仔都系来自《搜神记》噶？ 嗱，佢最出名咧有四个故事，就头先韩鹏夫妇一个啦，跟住有个叫李记斩蛇。记系记嘢个记，斩蛇，跟住吴王小女，干将莫邪，等等，好多咧都系后来嗰啲粤剧啊、京剧啊，都攞佢嗰啲故事嚟做嘅。咁跟住咧，同埋佢嗰啲搜神记之后咧，后边咧再影响好多嘅故事出嚟嘅，例如三国演义啦，等等等等，好多嘅，即系影响后世。 嗯，明白。 嗯、 好，非常好啊！今日就带嚟好多，即系吓，头先有个听众都摆咗你个故事上去啊，即系嗰个《搜神记》嗰个啊。 哦，系。 系啊，佢都分享咗啊，即系令我哋咧，即系比较少睇呢啲文章咧，就增不少知识嘅。系啦、啊，有位听众咧就叫做啊梁佩琼啊，佢感谢啊马勒斯嘅古文环节，令我哋接触多一啲中文嘅典故。佢亦都个标题就系鲫鱼吟吟，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头先你所讲嗰十二个字啦， 系啦，冇错啦， 非常好。 好， 不过亦都有啲听众佢就话咧，喂，电话有啲稍弱，有时会听唔清楚你自己所教嘅说话，咁所以你就咬正个字佢吓，因为怕听唔清楚啊，好冇？好啦，嗱，今日咧不如预告少少啦，一阵间咧熟女关注组咧都系关于咧呢个叫做春天嘅， 冇错，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过年咧最紧要嘅就系立春嗰一日先至为之嘅，就系嗰个生肖嘅第一日。咁其实当然啦，咁啊唔系用初一嚟去讲嘅，咁可能讲紧嘅就系我哋已经立咗春啦。咁啊最紧要另外有一个觉得嚟紧嘅日子咧就系春分啦。咁喺呢一段时间嘅话咧，因为系春天啦，感觉上咧你会觉得嘅就系个人咧唔精神嘅，男女都系咁样嘅，因为咧仲要加上嘅就系好似今日咁啊。突然之間你就會好凍，下個禮拜可能翻翻嚟嗰啲氣温咧 又 會暖啲咯噃，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好當心自己嘅身體會係點嘅。有見及此咧，我會覺得咧就係話，即係如果能夠集思廣益，有好多嘅女士們咧，我覺得佢哋咧個手袋仔啊，又或者佢就係自己嗰啲身邊嘅錦囊仔啊，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就自己嘅小智慧係可以喺呢一度分享一下嘅。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不如就開一個咁樣嘅環節啦，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啲日常嘅小智慧啊，煲下汤水啊，整下嘢食啊，咁样可以咧就系照顾自己之外嘅话，都系照顾你身边嘅人。 留意住，十二点钟之后吓就会有呢个熟女关注组，由莎拉姐 同埋悠悠主讲。 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 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风线划过深藏轮回的 日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咁啊，翻嚟咧睇下呢个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同埋呢个检测嘅资讯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嘅。 冇错啦，一阵间就会有淑女关注走啊！咁希望大家真系关注一下我哋要关注嘅事啦。一阵见。 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严寒嘅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今朝早录得最低气温 7.5 度，系入冬以嚟嘅最低纪录。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严寒，密云有雨，风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听日仍然有雨，星期三下昼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46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6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5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5.1跌2.9，腾讯控股456.8跌13.2，恒生中国企业85.82跌7毫，盈富基金24.3跌1.8，阿里巴巴116.1跌3.5，中国移动55.45升6.5，融创中国8.76跌1.03，快手91.5跌2.5，友邦保险87.7跌3毫，京东集团288.2升1.2。外卖的港元的买价：美元7.8，英镑10.624，瑞士法郎8.479，澳元5.622，加元6.127，新西兰元5.24，欧元8.8616。每百日元对港元6.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32。离境平均指数报26,905点，跌216点。港金报17,6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7.13美元，卖出1,89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不断得。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

春天。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啊，我是莎拉姐啊，我要正式宣布就是我哋今日嘅淑女关注组正式开张啦。嗱，其实希望可以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咧，等我哋所有嘅淑女咧都可以识多啲、煮多啲、食多啲、玩多啲，为我哋自己增值，亦都为我哋身边嘅人咧带嚟更多嘅 happiness 咧，同埋更加幸福噶。当然我要邀请嘅就系我身边有好多嗰啲又靓啦又叻嘅朋友。今日咧我拣嚟呢位嘅就系我哋嘅好 sister 同我一齐主持，有请悠悠。 Hello，Hello darling， 五色淡雪，好挂住你啊。系啊，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个主题咧，啊，你 set 俾我嘅就要讲春天，咁你曳啊吓，做咩要讲春天啫？都唔舒服，唔中意啊， 你 次次咁样 uncomfortable 咯。 系啊，我都系啊。但系咧，我哋咧今日咧就预备咗一个全方位嘅去湿套餐俾各位淑女们嘅，因为咧湿重个人会点啊，莎丽姐？ 攰咯， 重都唔够系咪啊？ 系啊，唔靓女咯。 哎呀，我仲咧前一排见到个朋友，仲以为佢有喜添啊？点解啊？因为好多症状咧，湿重嘅症状咧，都好似有咗 B B 咁样。啊，起身好攰咧，又冇嚟精神，集中唔到精神，个肚仔仲要突突，有水肿、面肿、口肿嗰啲咧。 嗯哼，系、我仲以为你撞到马小强添， 佢一百五，佢365日都湿困同埋呢个嘅湿重 咯。嗰啲叫做湿困同埋湿重啊。咁其实系咪同我哋啲咩二十四节气嗰啲咧系有关噶？ 好叻啊，莎拉姐咧。嗱，今年嘅春分时间咧就系3月20日，仲有一个月唔够啦。 嗯哼。 咁我哋要争取喺呢个一个月嘅时间里面咧，将我哋身体嘅湿气排多啲出嚟。如果唔系咧，困咗喺个身咧，就好容易病啦。 系啊， 同埋咧，你湿重咧，你发唔发觉手脚冻啊，瞓极唔够啦，咁个人有残喎。我哋淑女唔可以残， 系啊，呢排总之觉得个就系好唔舒服咯，嗬。咁但系平时我哋会唔会系嗰啲即系日常生活当中嘅话咧，都会咧唔觉意咁样，你会吸入嗰啲咁嘅湿气嘅啫。 你又真係好冰雪聰明嘅， 同你一樣啫嘛。 嗱，因為除咗春天之外咧，平時好多時間咧，我哋不知不覺咧都吸咗好多濕氣，唔知喎。例如好似你咁成日坐電台有冷氣炭啦，有冷氣嘅地方都好重濕氣嘅喎。 啱啊， 咪飲太多凍嘢啦，飲酒啊，或者食太多甜嘢、煎炸、油膩嘢咧，都會令到我哋身體個濕重嘅。同埋加上依家春天哦，好 wet 啦，咁就濕上加濕啦。 係啊 ，wet wet。wet 啊，系咪三 wet 啊？好，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嘢啦，即系可以食啲嘢啊，又或者系煲啲汤水啊？咁我知道你煲汤好叻噶，嗱，你唔好收收埋埋啊吓，快啲好益我哋嗰啲 sisters 啊！ 梗系啦，有好嘢梗系益晒大家噶啦，淑女关注组咧，真系唔好走计啊！真系， 个套餐一嚟，我哋整个汤先，好唔好？ 好啦，我哋咧由内至外，由外至内都要兼顾噶嘛，系咪先？而家咧，我哋冇讲错系嘛？ 由内至外，由外至内，总之嘅就喺嗰度，由外内同埋出出入入咁样咯。 冇错啦，全方位咁样去湿套餐咧，送俾各位姊妹嘅吓，等大家咧冇晒水肿，精神晒，靓翻晒咧，老公咧或者男朋友都锡多你几啖啊！ 系啊， 好，即刻讲下个汤先啊，好唔好啊？ 个汤有啲咩材料？ 七样材料 啊 ，OK 啦，七样，上次你九样我都算你啦，我都放过你啦。 以本相人 系咪？我哋大把放。 系啦，嗱，去湿汤咧，我哋就今次咧呢个汤咧嘅材料咧份量咧就煲到12碗水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得一两个人嘅，可以将材料减半啦，自己。 即系所有嘢有啲都系减半，譬如可能你讲紧话要一斤嘅咪半斤咯，同埋三两嘅咪1.5两咧，系咪咁嘅意思啊？哎呀，好聪明，我觉得我自己好 clever。 冇错啦。好，我哋依家讲啊材料系啦。如果冇纸笔喺身边嘅朋友，行紧街听紧收音机嘅朋友，记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重温《风骚快活人》就听到噶啦。 好鬼醒。 材料咧， 系啦， 每集都要提大家。 好， 排骨头一斤。 排骨头一斤。 系啦，我哋讲晒材料，一阵先讲点做吓。 系，我重复你嘅啫。 排骨头，好。排骨头一斤。 老 桑枝3两， 老桑枝3两， 系啦， 老咧就系即系我哋最怕嗰个老，系啦，桑咧就 系 桑树嗰个桑， 系啦， 系3两树枝嘅枝， 3两，如果你买唔到新鲜咧，可以去药材店买干嘅都 OK 嘅 ，OK， 干嘅老桑枝， 系啦，牛大力3两， 牛大力3两， 系啦。土茯苓3两， 土茯苓3两，咁多3两嘅， 系啊，易记啊嘛， 咁懒嘅你， 系啊， 好，继续， 粉葛1斤， 粉葛1斤， 嗱，呢啲都係如果買唔到新鮮，買中藥材店買乾嘅都 OK。 嚇，粉葛都有乾嘅？ 有啊，有啊，有㗎。 嚇，我真係唔知喎。 真係啊，買過啦， 係啊。乾粉葛都得，係咪？ 係啦，冇錯。 嗯，好，仲有呢？ 個療效都差唔多嘅，紅薏仁半碗。 紅薏仁半碗，嗯， 係啦， 好。 蜜枣三粒。 蜜枣三粒。是咁得啦，好簡單啫噃。 係啊，呢一個湯咧，就算你有濕疹啊或者風濕痛嗰啲朋友咧，都可以飲啊，都可以、可以舒緩到啊，冇錯啦。 好， 你講個做法咯。 嗯， 係啦，首先我哋咧買咗啲排骨頭翻屋企咧，就用粗鹽兩湯匙嘅粗鹽醃佢六個鐘左右啦。 係咪買幾多都係兩湯匙啊？ 唔係啦，你買兩斤就四湯匙咯。 OK， 明啦明啦。 半斤就一湯匙 ，OK。 嗱，而家我哋一斤，係啊，大家咁玩啦。 冇錯。 係啊，兩湯匙，我考下你啫嘛。好，咁啊就係醃咗佢先，醃幾耐啊？ 醃咗佢做六個鐘做鹹豬骨。 哇，六個鐘 ，OK。 係啊，做鹹豬骨咧有係啦，有降火同埋補鈣嘅功效咯。 嗯，好啊。 係啊，唔懶得啊，呢個你食咗翻唔到轉頭啊。 我知道啊。 係啊。 好。 紅薏仁，我哋要浸佢半個鐘。 浸半個鐘，嗯。 咁係啦，浸咗半個鐘咧，一陣煲嘅時間就唔需要太長啦。 嗯，就容易淋啦，係咪？ 冇錯啦，冇錯啦。咁其他所有材料啊，老抽、豉油、大力、土茯苓粉嗰啲，全部洗乾淨啦，蜜枣嗰啲啦，洗乾淨，瓊乾水啦。 嗯。 咁我哋排骨頭醃咗六個鐘之後要飛水嘅喎，洗乾淨。系啦，飞完水洗干净，洗翻头先啲盐啊嘛，而家咪煲汤咸到苦都似啦，系、 嗯、 咪？ 明 系啦，咁之后咧，我哋大火将所有材料除咗排骨头唔好落住啊、 嗯， 排骨头我哋最尾嗰一个钟先落，一阵话俾大家听点解，一阵考下你沙拉姐吓。 好， 嗱，咁我哋大火咧将所有材料煲滚佢、 嗯， 但系滚咗之后唔好即刻转细火、哦嗯，我哋要 keep 住继续大火煲佢十分钟， 煲十分钟。 系啦，点解咧？因为咧，将佢所有材料啊，同埋嗰啲功效咧，喺呢十分钟逼出嚟先。 嗯， 系啦， 用大火逼 功， 好似逼功咁样，系咪逼你出嚟？好，好啦。 咁之后逼咗佢啲功效出嚟之后，就转细火煲佢三十分钟。 嗯哼， 三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就要落排骨头。 嗯。 系啦，排骨头咧，你加任何材料内咧，你都要转翻大火先嘅、 嗯， 因为你加材料内，你就会降咗温嘅啦。 系啊， 你转翻大火，加翻啲排骨头内之后滚起嘅时候，转翻细火煲一个钟。 明白。 咁呢个汤咧总时数咧就煲一小时四十分钟。咁点解要最尾嗰个钟先放排骨头、放猪肉落去啊？沙拉先， 因为唔想啲飘零燕走出嚟哟，有烟啦，系咪？系啊，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啲肉咧摆煲汤嗰度煲超过一个钟咧。啲嘌呤咧就會釋放出嚟，咁身體吸收多嗰個嘌呤咧，就會形成尿酸過高，就會有痛風，就唔好啦。 哎呀，真係好好啊！好啦，咁我知道嘅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咧就同大家教咗一個湯啦。一陣間轉頭翻嚟嘅話，會教大家咧，仲有其他嘅嘢就可以將我哋嗰啲濕氣全部排曬出嚟嘅。轉頭見。 吞噬乱的心，学习逐渐晶莹，为何热带你有热带的秋意和春色，期待就到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在爱的不回路，在冷的不怕，白雪上春，白雪想起你，就算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冇错啦，今日我哋要讲春天啦。头先我哋要教大家煲咗一个咧，就是、去湿汤啦。咁其实我觉得好麻烦啊 ，Sister， 有冇一啲我可以喺 office 嗰度都可以做到嘅啫？ 哦，都 OK 嘅、哦。嗱，你 office 咧就。嗯都得嘅， 嗯， 你要擺曬啲材料喺 office 喎，電台俾唔俾你擺㗎？ 唔俾啦，梗係。 咁 我 嗱， 我呢個都要喺屋企度整係嘛？咁要喺焗個茶會唔會容易啲啊？ 系啊，今日就系想同大家教大家个焗一个去湿茶， 嗯， 好方便嘅。嗱，咁咧你就要去百货公司啦，就要买一个800至到1000毫升嘅 size 嘅焖烧锅， 焖烧 焖烧壶壶嗰啲壶咧，暖壶焖烧壶，将米咧用热水浸完咧，第二朝会变咗粥或者饭嘅。 嗯哼， 咁你就买个呢啲翻屋企啦。 好， 咁咧就材料有四样嘅。 嗯， 系啦，嗱，我哋有赤小豆一汤匙啦。 系。 生薏米一汤匙， 嗯哼， 姜两片，要去皮拍扁一下， 嗯哼， 红枣三粒去核， 嗯， 系啦，嗱咁咧，因为咧，赤小豆同生薏米咧都有少少寒凉啦，我哋女人咧，熟女咧就唔可以饮太多寒凉嘅嘢噶，咁、 哦、 我哋买咗翻去之后咧，就用白镬炒一炒佢， 嗯。 系啦，白镬炒一炒，炒到有香味咁样咧就 O K， 咁就冇咁寒凉噶啦。咁、 嗯、 炒完之后咧，我哋摊冻佢啦。咁、 嗯、 之后咧，我哋用个焖烧壶，焖烧壶咧就倒啲热水，好滚好滚嘅热水落去啦。那个窍门就系倒入去之后咧，焗佢五分钟先，闩埋个盖。咁、 嗯、 之后咧，我哋就继续预备啲材料啦。赤、 嗯、 小豆、生薏米洗干净啦，姜啦两片，红枣咧又去核啦。咁之後咧，焗完嗰啲燜燒糊嗰個水咧就倒咗去，之後擺曬呢啲材料落去，之後咧再用好熱嘅水咁樣倒落去個燜燒糊，之後焗佢一晚， 嗯、 第二朝起身就已經飲得噶啦。 哇，好簡單喎、啊、呢、這個， 係咪啊？啱你係嘛？ 係啊，可以之前嗰一晚搞定啊，係咪啊？ 係啊， 清 醒就飲得啦。 嗯，呢、這个好啲，呢、這个我比较中意啊吓，但我都嫌太麻烦啦，系啊，真系要因为出去买嘢嘛，而家我哋要困喺屋企嗰度，我哋唔可以出去买嘢。咁如果系嘅话，我自己喺屋企会唔会可以有其他嘅嘢就即系譬如可能即系除咗食嘢之外嘅话，有其他嘅方法都可以去湿嘅呢？ 最紧要开抽湿机，我觉得，我喺屋企咧呢。日日啊！依家春天日日咧，一日可以抽到两三桶水出嚟啊！濕到 係啊， 係啊， 好啦，開抽濕機我哋都知道嘅。咁譬如可能有一啲，譬如可能會唔會係浸腳啊，或者係其他，譬如可能係做下運動啊，咁樣都可以介紹俾我哋嘅呢。係 啊，浸浴浸腳啦，如果冇浴缸嘅朋友就浸腳啦，加啲鹽啦，加啲姜落去啦，有去濕驅寒嘅作用。 嗯， 係啦，最簡單咧就做運動出汗啦。嗱，如果怕疫情咧，冇錯，如果怕疫情唔想出街做。做运动啦，你又有男朋友就可以同佢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咁样喺屋企闩埋房门做运动出汗咯。 你真系竟然咁，你太大胆啦！你竟然讲埋呢啲咁嘅嘢，话要我喺个房嗰度同个男朋友做咩嘢运动啊？ 你唔好谂歪咗，莎拉姐，我意思系做。情侣瑜伽， 哎呀吓死我啊！你知我个人邪噶啦，所以好惊。哦，咁样啊，哦，我仲谂住就系自己一个人做运动嘅话咧，就真系太过 lonely 咯。咁但系如果系同男朋友嘅话，啊、做呢一个嘅双人瑜伽，系咪啊？ 系啦，情侣双人瑜伽啦，好 happy 咯。 哦，咁样就可以得噶啦，就系最紧要其实系咪出汗咧，就可以排湿啊？ 冇錯。 哦，原來係咁嘅。喂，咁而家就你今日呢個套餐，我真係非常之好。我哋有個湯啦，有個茶啦，可以浸腳或者浸肉啦，甚至乎嘅就係、是、同你嘅 honey 啊去做呢一個雙人瑜伽。最緊要就係要出啲汗仔嘅話，咁我哋就可以啦，由呢個濕滯變成濕潤噶啦，係咪？ 冇錯啦。 多謝曬你啊 ，sister。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又會有另外嘅一啲要關注嘅主題咧，就會出現噶啦噃。記住留意住我哋嘅熟女關注組啦，下次再見， 拜拜。 起點很遠，回顧已輾轉千百轉，時光渺渺，你預算可如願？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更孤独华丽地跳舞。 Oh, don't you let go。 多谢晒咧两位淑女吓，为我哋带嚟淑女关注组嘅，咁下个礼拜又讲唔同嘅话题咯。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有好多嘢，若果你话即系要去湿啊，或者系见到唔舒服嘅话咧，呢啲我谂最紧要咧都系要问一问医生。咁啊头先我哋提供嘅咧都系一啲可能自己嘅一啲小女人嘅一啲少少智慧嘅啫。 好，翻嚟我哋就会半个钟头嘅片段人间嘅，咁啊马老师都会用电话参与我哋嘅演出嘅。好，先咧12:30我哋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下午2:30交代疫苗通行证的具体执行安排。出席记者会的包括食物及卫生局、教育局、食物环境卫生署和社会福利署的官员。社署在观塘的彩荣路体育馆设立暂托中心，专门接收由医管局转介正是等候入院的长者。中心会提供基本膳食和护理支援，不用另外收费。政府的资料显示，体育馆在去年年底启用，总面积9300多平方米。根据立法会议员颜文宇的社交网页的相可以见到，体育馆的主场摆放了多张病床，创伤放了被铺等。另外多间安老院舍都出现爆发，有院友同员工感染新冠病毒。社联长者服务总主任司徒伟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院舍反映现在每间医院的出院安排都不同，令部分院舍接收出院长者的时候有隐忧。司徒伟珠又希望社署多同业界沟通，令当局提供的物资和津贴真的能够到位支援院舍。 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话：，寻日同医管局再商讨公私营医院协作嘅安排，已经收到医管局给予清单，相信好快会有公立医院嘅病人转介到私家医院继续治疗。何少伟喺本台千禧年代话：，一啲未来四星期已经预约嘅肿瘤手术，做内窥镜要接受电化、化疗同治疗骨折等嘅病人，都系私院最能够发挥作用嘅类别。佢又话：，私家医院接收新冠患者有实际困难，因为私院只得很少的负压病房，亦都曾经有私院因为有人确诊，其他同事要检测或者检疫影响服务。他说希望可以减少繁文缛节，不用招标，最好是医院点对点商讨，例如港岛的圣保禄医院可以和东区医院直接商讨接收病人的安排，如果要经医管局统筹会较慢。政府计划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鼎旭话：，如果本港各个检测实验室每日合共能够为200万至300万名市民做检测，预计大约一星期就可以为全港市民进行2至3次嘅检测。胡鼎旭喺本台千禧年代话：，全民检测一定要有隔离措施配合，否则冇作用。如果最终发现有几万人确诊，又有足够嘅隔离设施俾佢哋入住，政府可以考虑租用大型邮轮作隔离设施。他又说第一次检测可以考虑以全港性进行，然后根据科学数据分析划分不同风险地区，第二和第三次的检测就分区进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气严寒，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天气仍然有雨，星期三下昼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5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6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5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5.9跌2.1，腾讯控股457蚊系跌13蚊，恒生中国企业85.82跌7毫，盈富基金24.3跌1.8，阿里巴巴115.7跌3.8，中国移动55.5系升7毫，融创中国8.77跌1.02，快手91.2跌2.8，友邦保险87.7跌3毫，京东集团289蚊系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5，瑞士法郎0.92，加元1.273，人民币6.32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电影平均指数报26889点，跌232点。港金报176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11美元，卖出189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各位香港人，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一齐，远眺神州大地。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每集请嚟专家学者详细讲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让大家身在香港都可以游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

都唔可以避免。因此呢、這个叫做提升记忆研究所就产生咗啦。我系做生意嘅，既然我有秘书帮手，不过有啲场合我又唔可以带佢去，有啲会议我又唔可以俾佢参加，我自己又记唔到咁多资料，所以我就揾咗呢一间所谓叫记忆研究所去帮手。 只要我帮你植入一个好微细嘅晶片，咁就可以凭住你嘅五感录低晒你所有睇到嘅、听到嘅、闻到嘅同埋摸到嘅嘢。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查得翻、睇得到。 就系咁，医生喺我脑入边植咗一块晶片，最微细嘅嘢，由人哋讲嘅一句说话，到我个鼻闻到一阵嘅香味，随时都可以 search 翻。因为全部储咗个记忆卡里面，每一块晶片可以记录十年咁长，然后只要再换晶片，又可以维持多十年。失忆呢两个字成为人类嘅历史。 张生， 系系， 你今日嚟嘅目的系？ 我想你咧帮帮我爸爸。 乜细伯想换晶片啊？ 佢冇噶，佢从来都唔装呢啲嘢噶。佢话啲新科技靠唔住，不过咧佢啲记忆力好差噶，有好几次出街咧佢唔识得翻屋企，所以咧我想问下你有冇入去帮佢啊？ 有嘅，嗱你可以同佢装一个记忆增强器，装咗之后咧任何事情都会过目不忘，一定会识得翻屋企。 咁都好喎、啊，好啊，好啊，好 啊！啊其实咧，讲开又讲，啊，有个新嘅计划，唔知你有冇兴趣帮埋你爹哋装咧？ 咩新计划啊？ 咁嘅，老人家啊中意怀旧，不过咧，因为好多嘢都唔记得晒啦。我哋呢个新计划叫做记忆重组计划，我哋会帮佢个脑注入翻一啲新嘅旧记忆。当然啦，内容全部系由我哋决定嘅。 新嘅旧记忆。我唔明白咩，即系点啊？ 嗱，例如咧，当佢谂起以前，佢会以为自己系一个大明星，有好多影迷，拍过好多电影；又或者佢会以为自己曾经系一个大富翁或者生意人，有过千亿嘅身家。啊、你谂下，有咁多美好回忆喺脑袋里面，老人家啊，梗系开心啦。 啊，听落都几得意。咁不如同我爹哋将个有钱人家嘅旧记忆啊！因为我哋以前咧家境唔系几好噶，爹哋只系个小职员，佢半世人咧都屈屈不得志，有咗呢啲假嘅旧记忆，佢一定好开心啫。 冇问题，你一定唔会后悔。 喂？ 喂 喂 喂，阿仔啊，你摆咗去边啊？搵嘅都搵唔到你， 冷静 啊！ 冷静啲先，讲咩啊？老豆，乜嘢摆咗去边啊？ 我本存折啊，我想攞去银行担保啊！ 我帮你收埋咗嘛，无端端做咩攞本存折去担保啫？ 喂，你唔知噶啦，今朝啊，我同我朋友倾过电话，喂，佢话惊啲银纸贬值啊，最好咧将啲钱咧买黄金啊！ 人哋流动现金多嗰啲梗系要啦，你使乜咁紧张啫？贬值，诶、 啊， 我哋小市民吓、 啊。我以前做生意做大生意噶嘛，你唔系唔记得系嘛？旗下十几个商场，就十几间酒楼，两间银行啊！你唔记得啊？不过我记得、啊。嗱，喂，话时话，我印象中咧，银行起码仲有十几亿嘅，梗系换咗好啲啦，系咪先？ 哎呀，死啦！佢植入嗰个晶片，全部都系啲假嘅旧记忆，佢当自己系有钱人啊！今次点算咧？吓、啊，哦，系。 喂，你听唔到我讲咩咩？俾翻部存折我啊！我要调翻啲钱去瑞士嗰个银行啊！我连瑞士嗰个 account 我都仲记得咧、 啊。知。不过而家真系唔知道你个存折摆咗喺边，我 我揾到俾翻你啦。 盡啦、啊，你記性咁鬼死差，學下我啦，樣樣嘢記得一清二楚啊！ 唉，衰在你記嗰啲嘢假嘅咧，哎呀，今次真係唔衰攞嚟衰啦，咁點算咧嚇？話唔話俾佢？不如咁啦，老豆，我做緊嘢啊，唔講啦。 喂喂喂， 收線先。 你快啲俾翻本傳接我啊！ 哦哦哦。咦，老婆咁早翻嚟嘅？做咩嬲爆爆啊？系咪同事激亲你咧？ 张生，唔好扮唔知啦，自己做过啲乜嘢，心知肚明啦。 我几时又激嬲你啊？ 你贵人事忙啊嘛，等我提下你啦。旧年咧，我哋结婚周年嗰日，你话公司开会就唔翻嚟陪我食饭，原来就系同个客去咗夜总会。仲带埋啲女仔去吓、做啲乜嘢？你知道啦。仲有啊，今年我生日，你又迟咗翻嚟，话老细拉住你去开会。原来就系同你个秘书去饮酒，我仲见到你哋个样不知几亲密添。 你点知噶？ 你将记忆资料库开启嘅密码求其咁样抌喺个柜桶度，我咁啱见到啫，咪开嚟睇下咯。 你偷睇我啲记忆？ 我系你老婆啊，有咩唔睇得啊？如果你冇做衰嘢嘅，怕咩我睇啊？ 你知唔知咩叫私隐啊？ 私隐要私隐就唔好装埋呢啲咩记忆储藏卡啦。见过边个，做过乜嘢，样样都记低晒。我话你听啊，呢啲就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记忆是人类生命的历史印记，不过有时候什么都记得未必是好事，你说是吗？ 来自 Ken 呢一套嘅音乐剧里边呢一首歌，佢话 Memories 啊，咁啊好啦，仲有七分钟到一点钟，阿马老师啊， 系， 喂喺度啊， 如果科学可以允许咧，你第时想唔想咁样样啊？即系将一啲唔系你嘅回忆咧 set 喺你嘅脑里边， 梗系唔好啦，系自己嘅就系自己啊，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哋做节目嘅日子嘅，你放心， 唔好记得咁清楚、啊。 你唔好讲到咁样啦，你讲到咁样好似你有啲咩事要交代咁样，系我头先惊我个心抽啊抽。好担心，我哋唔可以冇咗你噶嘛，老爷。 但你再谂下，其实咧唔系一定唔好嘅。嗱，人咧到去到某个年纪，你拥有嘅乜嘢咧？除咗你嘅 material， 即系金钱啊咩，有时回忆都系一种几宝贵，属于你自己，人哋抢唔走嘅。咁但系、如果我一生都系庸庸碌碌咁样，冇乜特别嘢啊，但唔系、有个科学家话可以将啲好丰富嘅记忆吓、拍过200几次拖，跟住咧好有钱啊，咁我嚟谂下嘛，系咪？即系咁。 唔系咯，嗰啲系假噶嘛，嗰啲系假噶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人到最后尾活到好年纪大嘅时候嘅话，即系唔能够再有自己嘅记忆嘅话，所以我觉得真系好最唔开心嘅事嚟。 冇错啦， 因为真系只系剩翻嘅就系一啲回忆嘅啫，我觉得。 你会认得我哋两个噶嘛？系咪？ 记得，我仲会记得我买咗两个黑心苹果俾两位。出年我会买第二啲柚子嚟。 我冇记得嘅喎，系啊。 下次你买黑心乜嘢啊？唔系苹果啦，黑心第二一个可能 系。系啊， 你 一个系叫世界第一坏苹果。 喂，但系你令我谂一样嘢喎。咁咧，我前日喺一个生果档啦，买咗哇五个老年咁大嘅橙，咁好平喎，$23四个定五个唔记得，即系总之好 平。 一翻去佢外表金玉其外，一切开黑心橙嚟。我就有时谂啊，点解呢啲生果完全睇唔出嘅咧？嗬， 系噶， 即 系 完全睇唔出， 睇唔出噶，净系成个样好靓咯。但系里面嗰位就干蒸蒸，你都已经激气啦。 同埋佢好橙咯，即系嗰啲色好有少少人造嗰啲橙色咯。 人造橙色， 即系你睇 叫人造橙色， 即系好似搵笔油都橙色咁啊。 哦， 即系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啊，选择呢啲咁嘅货品吓。 系啦， 好啦，咁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嗱，你记住保持身体健康。咁如果你真系唔舒服咧，记得叫阿莲姐推你。推你去边度好啊？ 饮多啲水，我觉得其实佢而家系饮多啲水嘅啫，搵啲嘢去朗下口，系啦，朗下口，冇错，去杀下你嗰啲喉咙嘅菌，咁样就好啲。 希望听日回复一个精精神神嘅状态，好冇 ？OK， 好， 多谢晒。 今日我好，希望今日我哋嘅新环节嘅话咧，大家都中意啊吓。 俾啲意见， 好， 俾啲意见啦。 耶！ 听朝十点，风骚爆人，再见， 拜 拜。 生死尚令人怨，君子在。